远离煤气中毒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是惊蛰的节气，天气以晴为主，扩散条件较好，地面风力也不大，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，只是昼夜温差较大，早晚较凉，请注意防寒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级左右转3-4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说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，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日落黄昏，草原上一片祥和之象，而在三峰山，完颜哈达的大军却潮水般的向后移动。在一缓坡处，完颜哈达与陈和尚立马在这儿，周围站着10几名将军和亲兵。完颜哈达回身瞅了瞅山关，怅然道：三峰山哪，三峰山，我守了你3年，阻挡蒙古大军寸步未进，如今只得弃你而去了，是功是过由你作证吧。陈和尚在边上催促道：大帅，上路吧。陈将军，守一时是一时啊，我的灵魂警告我，大金国的命运全系于三峰山之上。完颜哈达马上施礼：陈将军保重。陈和尚在马上还礼道：大元帅保重。完颜哈达在众将亲兵的簇拥下向前走去，陈和尚调转马头回来，不时回头看看越走越远的完颜哈达。完颜哈达虽然撤走，但陈和尚依旧照着完颜哈达临走时的策略，依然顽强地坚守着三峰山。拖累的蒙古士兵久攻不下，伤亡是越来越重。拖累坐在地上，跟前拢着火，自己烤着羊腿撕着吃，亲兵们持刀围在周围。史天泽走过来，拖累把一只羊腿递给他，史天泽接过咬了一口嚼着，漫不经心地说：伤亡惨重啊。别怕，我估计完颜哈达大军已经撤了，留下个亡命徒在拼命，一会儿就会垮下来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再加把劲儿就能拿下。这时董文用飞马过来，跳下马跑过来说：大王。拖雷说：这不 报信儿的来了。董文勇说，大王，完颜哈达这老狐狸昨天晚上悄悄出洞溜了。史天泽说道，大王猜得准啊。托雷说，你们二位听着，全力攻关，拿下以后休整一下兵马。董文用有些不解地说，大王为什么不赶紧追他呀？ 哼，逼狐狸出洞了，但是追得紧了他也跑得快，我还要给蒙哥兀良合台一点时间，让他们有时间中途截住完颜哈达，咱们两下里夹击。追得太紧了，怕完颜哈达跑快了先行进入边境，那我们就等于又把狐狸放回更大的洞里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 史天泽和董文用禁不住齐赞托雷大王的神机妙算。随着完颜哈达大军撤离，守卫力量削弱，蒙古大军经过前赴后继的进攻，终于一拥而攻上了关。只见关上堆积着如山的尸体，都是被射杀或炸死的金兵，有不少还是刚刚成年的孩子。托雷、史天泽、董文用等十几名将领立在关头，顾不得哀叹战争的残酷。托雷眺望着远山感慨说，哎呀，真是好山水啊。史天泽也说，是啊，这关也是一道雄关呐。是啊，真乃一道雄关。董文用说，让大王守着关，鹰也飞不过去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死守所谓的雄关可不是兵家所谓，那是笨牛所谓。用兵不在于守关，请二位记住，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关。史天泽说，大王深得兵法之要啊。托雷微微一笑，不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指着一堆堆的尸首说，把他们都埋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兀良合台用手中有限的兵马出击几个回合之后，被金军消灭了一部分，就不再敢擅自出击，大部分的时间在安全地等候着巴特尔万户长领着50000精兵的到来。只是过了有一阵时间，一直都没有巴特尔部队的消息，兀良合台便找来蒙哥等人聚在一起商议。董文炳说，我估计此时他们已经撤出三峰山，大王的大军也该尾随跟进了，就在这两天肯定会有消息的。蒙哥兴奋道，那我们应该动兵截击他们，在中途就解决了完颜哈达。兀良合台说，这是个好主意，但是没有确切的消息不敢轻举妄动啊。大王如果真的攻破了三峰山，肯定会派人来给我们送信儿的。蒙哥说，那这样，我带少量兵马在来路上迎接他们。兀良合台想了想，觉得这个办法可行，便说，王子千万小心呐。忽必烈的人马身着金兵服装，一路换马不换人，风驰电掣般向南突进。当过一个山口时，一支金军拦住去路，忽必烈等人大惊，勒住了马。金军首领用女真语问道， 你们是谁的人马？去哪儿？ 忽必烈身旁一个女真军官连忙接应道， 我们是完颜哈达元帅的人马，元帅派我们来送信。 对方说， 那你们快快出示元帅的令牌来。 这边答道， 三峰山军情紧急，在忙乱之中忘拿令牌了。 那金兵首领冷笑道， 哼，完颜哈达元帅做事一向沉着冷静，派信使哪有不发令牌的，你们都给我下马，让我们搜查。 忽必烈一看情形不妙，突然抽出刀向金兵就冲了过去。军士们见状也都举刀冲了过去，金军人马反应迅速，马上进入战备状态，抽刀应对，混乱之中双方都有人马倒地。忽必烈带领的蒙古士兵虽然凶猛，无奈双拳难敌四手，很快金兵占了上风，情况是十分危急。此时蒙哥的一支队伍跑马在前，突然听到了厮杀的动静，赶快把消息传给了后面的蒙哥。蒙哥听闻后想都没想，领着部队快马加鞭是直奔而来，来到眼前愣住了，一看这居然是一对金军在互相厮杀。蒙哥脑袋机灵，忽然想到这很有可能是蒙古士兵的保护色，便用蒙古语大喊道， 蒙哥来了，蒙哥来了。 忽必烈听到喊声飞马奔过来，激动地大喊，大哥，忽必烈在此，忽必烈在此。蒙哥赶紧凑过来，二人马上相见。蒙哥道， 这你们都穿一样的军装，我杀谁呀？ 忽必烈急中生智，用蒙古语大喊道， 把帽子扔掉，把帽子扔掉。 蒙古兵一听纷纷扔掉了自己的帽子，蒙哥是心领神会大喊， 快冲，杀那些戴帽子的。 这时金军首领发现了忽必烈，拍马过来一刀砍了过来。忽必烈闪身一躲，刀砍在了马脖子上，马是轰然倒地，把忽必烈也掀翻在地。忽必烈在地上刚要起来，金军首领又砍了过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蒙哥飞马而来，一刀砍翻了金军首领，然后刀放在腿下，调转马头过来，伏在马鞍上，侧身伸出右臂，把忽必烈是拽上马背。金兵见蒙哥恍如神兵天将，瞬间斩首领于马下，顿时吓得是落荒而逃。蒙哥刚要继续追杀，忽必烈叫住了他，示意穷寇莫追，蒙哥这才勒住马收兵回营。忽必烈一行人跟随蒙哥来到了兀良合台的营帐，兀良合台居中而坐，蒙哥、忽必烈、董文炳进来后分列左右。众人刚杀了一批金兵，掩不住脸上的畅快之情，和兀良合台说了，兀良合台也是拍手称快，直言这是长生天在帮助蒙古。兀良合台又听忽必烈说，三峰山已破，完颜哈达正回军向汴梁而来，甚感快慰，痛快地说， 灭金的时刻就要到了，拖雷大王令我们移兵截击他们，各位听令，蒙哥王子为先锋，董文炳殿后，我与忽必烈二王子在中军，所有部队马上准备，立刻出发。 众人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，听到命令各自是回营整队。没过多久，从三峰山撤退的完颜哈达的几十万大军如潮水般滚滚而来，步军在前，后边是骑兵，旌旗蔽日，刀剑林立。 完颜哈达坐在一辆四马拉的锦车内，虽有大军在侧，依旧是愁眉不展。车左右有16名全甲卫士骑马护卫，谨慎地查看四周。突然前军大乱，护卫队立刻停住了脚步，进入防备状态。完颜哈达知情不妙，急忙问道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一个军官策马而来，大元帅，前面有一支蒙古军队拦住了去路。完颜哈达闻听大惊，下了车骑在马上下令，车马停下，弓箭手射住阵脚，后队骑兵立刻绕到左翼迎击敌军。得令后的骑兵们从一侧向前冲去，蒙哥的先锋部队已经是横在了完颜哈达大军面前，和步兵对峙。蒙哥横刀立马大叫，让完颜哈达出来回话，韩孙蒙哥再次恭候。这时金军的骑兵冲了过来，蒙哥挥刀率兵迎了过去，两军顿时是绞杀在一起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励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率领另一支军队的拖雷立在马上，用马鞭指着前方道，各位，兀良合台大军此时应该挡住了完颜哈达，董文用、董文忠两位万户长各率10000兵马急追完颜哈达，遇到他们直接冲进他们的中军，把他们的阵容全部打乱，待大军到了一个个收拾他们。董文用、董文忠二人早盼着令下，听闻后二话不说，带着部队是全速进发。下车后的完颜哈达策马奔向高坡之处，在那儿查看全局，指挥战斗。跟前站着十几名大将，边上有擂鼓手，摆着十几个大鼓，擂鼓助阵。一军官飞马过来，在马上施礼高喊，大元帅，蒙古人的追兵冲过来了。完颜哈达异常镇定地说，命令后队一定挡住，各位将领稳住大军，不要乱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兀良合台与忽必烈从中军出发，骑着马前行，一个探马跑来马上施礼报道，王虎长，蒙哥王子已挡住了完颜哈达大军，杀得十分激烈。兀良合台见时机成熟，举刀大喊，冲啊！大军如黑云压境般是向前移去，喊声震天。从不同方向出击的几支蒙古军队此时是渐渐汇聚到一处，把金兵冲击的是七零八落，战场变得混乱而残酷。董文用、董文炳二人很久没有经历过这么惨烈的战斗了，早就已经杀红了眼，放马四处砍杀。陈和尚见董文炳连杀四人，势不可挡，便直奔董文炳而去，挺枪过来直刺董文炳。董文炳一闪身，抓住了陈和尚的枪尖，二人相互拽着一起摔下马来，在地上扭打在一处。这陈和尚身材虽小，但是力大如牛啊，趁董文炳不备，突然抓住地上的一把刀，挥刀直砍下来。这一刀明显着是直接奔着董文炳的颈部砍去的。 董文炳来不及拾刀抵挡，只能下意识地闪身。但不曾想，这一刀力道太大，速度极快，左肩没来得及收回，但刀已到了。只听见董文炳一声惨叫，左臂被陈和尚是硬生生地给砍了下来。陈和尚举刀再砍的时候，董文用听见兄长的惨叫，放马赶来，一刀砍在陈和尚的后背。陈和尚一个滚又爬起，挣扎了一下，拽住了一个无主的马，飞上马背逃跑。董文用来不及追赶，赶紧下马撕下内衣给董文炳包扎断臂。战斗结束之时，已经暗淡的天空飘起了雪花，战场上随处可见人和马的尸体。一个金军士兵的嘴里插着刀，在不停地晃动着。一个蒙古军士兵被战马压住了身子，满脸是血，无力挣扎。不一会儿，脑袋一歪，再也不动了。不远处，一个金军将军胸上插着十几支箭，血流了一地。到处都是刀枪剑戟，到处都是残旗烂鲸。雪很快下得急了，落在地上，被血瞬间染红。托雷领着众将领前去看望董文炳。到了医师的营帐，看见董文炳躺在行军床上，跟前站着一名医师，正要帮他换药。托雷走过来俯下身，轻轻地叫董文炳，董文炳。几声之后，董文炳慢慢地睁开了眼。董万虎长，我们已经消灭了完颜哈达的主力，即将进军汴京，你就安心养伤吧。董文炳嘴唇翕动着，说不出话来，两行泪挂在脸上。托雷不忍再看，领着众人往回走，统计这场战斗的伤亡。等回到自己行军大帐，托雷与众人各就各位。史天泽站起来说，牺牲的千户长有18名，其中汉军千户长10名，蒙古军千户长6名，其他军千户长2名。托雷问，尸首都找见没有？只找见了10名，其他8名还未找见。战死千户长以下将士11500余名。死伤惨重啊，敌方30万大军被冲垮，死伤不下15万。托雷抬起头看着汴京的方向说，立刻进军汴京，把汴京城给我围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